拜开始，我们开始一个新的系列的讲道，提到关系，提到神与人的关系，也提到人与人的关系，正好配合我们这个月的母亲节，下个月的父亲节，下个月的父亲节。好，上个礼拜我们提到了夫妻的关系，当然夫妻的关系会影响亲子的关系，所以在座的弟兄姊妹看到你们的儿女成长，你们就会发现这是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事实上来到我这边常常来寻找咨询我们，不管是师母也好，或是我也好，或是苏妈妈也好，常常许多的问题都是跟关系有关，关系有关。好，首先要跟各位来分享，就是我们会经历到一些痛苦的人际关系啊。Every painful things we experience in relationship is meant to remind us of our need for God. 当我们经历到一些痛苦的关系的时候，不管是夫妻之间、亲子之间，你跟你的公司的老板啊，教会的弟兄姊妹或是同事，神容许这些事情发生，为了提醒我们，我们需要神。这是从这本书就叫 Relationships 就是人际关系是神救赎的一个工厂Timothy Lamb and Paul Portrait 这本书来的因为最近我接受他们的一些训练他们叫 CCEF Christian Counseling Education Foundation 他们是一个辅导的一个机构他把注意力集中在关系上我们看看我们是否也遇到类似的问题下面我选了十点有英文的有中文的各位来看你是否也曾经在这些当中这些关系当中挣扎第一个 letting go of a moment of hurt 当你被伤害的时候你能够放得下吗有首歌叫 let it go 最近这个 let it go OK 容易放下吗你的配偶伤害了你，或是你的同事、你的老板、你的朋友放不下，不容易放下，所以唱这个 Let It Go，OK，这个拿到这个最佳的这个音乐这个电影原声带，我们想要放下，但是不容易。第二个 ，Getting angry at the way your teenager complicate your life， 你遇到类似的情况吗？你的孩子，特别是。青少年的时候他搞乱了你的生活让你非常的生气非常的 frustrate 你不知道怎么样来管教他们教养他们第三个 becoming defensive when challenged 当有人来挑战你你的孩子挑战你的权柄或是你的配偶挑战你你会不会有这样子一个防卫的心那种紧张好 avoid conflict out of fear但有时候我们会采取另外一种行动我们因为怕挫折怕这个冲突我们就选择逃避这是另外一种情况在人际关系里面下一个 be resigned to broken relationship that could be healed 你有没有类似这种情况你觉得说我们的关系实在太糟了夫妻关系没有办法复合那我就选择退让脱离脱逃逃避等等觉得没有盼望了 gossip about others 或是有类似这种情况你会听到有人在说一些谣言不管是别人所说的或是你自己所说的别人所说的伤害了你 lying out of fear of what others will think yes or no 你会因为这种情况因为害怕担心别人怎么想认同你以至于你说谎你说一些言不由衷的话或是 doubting God when your relationships are mess 当关系破坏的时候你会怀疑神质疑神 envy others 你会嫉妒别人吗嫉妒别人的先生比较好嫉妒别人的太太比较好嫉妒别人的孩子比较好嫉妒别人的工作比较好嫉妒别人的长相比较好家世比较好能力比较好你会嫉妒别人吗最后一点 blowing up at people when your agenda are trembled 当你的计划被打断的时候，你会暴怒起来吗？你的孩子或是你的配偶打断了你的计划，或是某人影响了你，你会变得非常的愤怒吗？这些都是我们在人际关系当中会发生的一些状况，如果你也有，我们就要来面对，我们就要来面对，也是我们这段时间我们来学习的目的。好，第一点，好，我们来看，今天有八点，所以我会快一点。关系是最重要的。神创造人是为了要让我们活在美好的关系当中。神为什么要创造人？神可以创造了这个宇宙，对吧？日月星辰啊，这些海洋、山川、湖泊，神也创造了各样动物，但是最后他照着他自己的形象来创造人。有人说神为什么要创造人？有个神学家这么说，因为神自己已经有了一个儿子，爱子耶稣，他希望有更多的孩子来爱他们，这是一个爱的关系。神为什么要创造人？希望我们人享受与他一起的关系，同样也享受彼此的关系。这一切比神其他的创造都来得更重要啊！待会会特别提到啊，更重要。上礼拜提到，神看到亚当说啊，那个人独居不好，我要找个配偶来帮助他。其实不仅是亚当这个男人需要帮助，每一个人我们都需要帮助，是吧？啊，而且我们每一个人需要的帮助是不同。啊，上礼拜提到姐妹、配偶啊、妻子是弟兄最好的帮助者。也许我们会有点啊错觉说，哦，姐妹只能做帮助人的事情吗？好像我帮助他，那就是以弟兄啊为主为头，那我就好像次一等。其实不然啊，各位如果看刚才我们领会帮我们读的这段经文，诗篇33:20-22啊，提到了我们的心等候耶和华，他是我们的怎么样 帮助。 神也帮助我们，是吧？好，然后今天的背经诗篇27:9-10提到了神向来是帮助我的，所以我们需要被帮助，每一个人都需要被帮助，而神是我们终极的帮助者。没有说神设计你的配偶成为你的帮助最好的 helper， 但是我们知道人实在是有限，而神才是我们终极的帮助者。当我们遇见人际关系的困难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就好像今天的封面Intimacy with God， 我们先来亲近神，先来寻求神。好，第二点哈，我们必须认识到的，这是一个事实，就是所有的人际关系都可能会经历到艰难 ，in some way， all relationships are difficult。How do you think？ 你认为呢？你翻开圣经。Genesis chapter 1, chapter 2, chapter 3, chapter 4 创世纪第一章到第四章，你发现了什么事情？第一对人类的家庭，首先这对夫妇亚当跟夏娃，他们就发生很大的问题。第一个，他们选择违背神，所以他们跟神的关系就破坏了。然后呢，之后他们夫妻之间彼此怪罪，推卸责任给对方，对不对？啊，夏娃说是亚当的错，亚当说是夏娃的错，啊，他们说是蛇的错，啊，夫妻之间的关系就已经发生了困难破裂。接下来到第三章、第四章，他们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做该隐，一个叫做亚伯。啊，该隐嫉妒亚伯，这个哥哥后来甚至把他的弟弟给杀害了。所以人类第一个家庭，我们看见许多关系的破裂，与神的关系破裂，夫妻的关系破裂，兄弟手足之间的关系破裂，那父母跟孩子的关系也破裂。后来这该隐就被流放到外面去了，离开了家庭，是多么悲惨的一幕啊！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那个美好啊，伊甸园的美好才持续了一章半的时间，就开始关系的破裂。怎么办呢？如何来挽回？如何来修复？如何来修复？好，我们看第三点。 所以我们都知道关系是有很大的问题，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我们有一种倾向，就是我们希望把关系来修复，把关系来复原，对吧？可是在我们还没有认识神之前，我们把人的人际的关系是当作我们最重要的。比如说各位做孩子的时候，我们认为跟父母的关系是最重要的，对吧？可是当有的时候我们的一个父亲或是一个母亲不能够扮演好他的角色，比如说父母亲离婚了，或是有一方过世了，我们就觉得很大的缺憾，是吧？我们希望有那个好的关系，可是事实上有的时候达不到啊。我们需要亲子之间好的关系，进入婚姻之后啊，或是还没有进入婚姻之前，在谈恋爱的时候啊，假使你的对象不理你了，假使你的对象啊不答应你跟他出去约会吃饭等等等等等，或是说了什么样的话，你就非常的痛苦啊。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这个好的关系，你觉得我活不下去啊。为什么很多失恋的人后来选择自杀？对他讲，那个男女的关系太重要，重要到如果我没有这关系，我就活不下去了。这就落入到另外一个陷阱，就是我们以人的关系取代了我们跟神的关系。圣经上有段话这么说哈，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怎么样？他的愁苦必加增。如果你把你的盼望、你的快乐都建立在，比如说我跟我的丈夫、我跟我妻子有好的关系，我跟我的孩子有好的关系，我跟我的男女朋友有好的关系，我跟我父母有好的关系，如果我没有得到这个，我就没有办法快乐，我就活不下去了。你就陷入到另外一种极端、另外一种网罗当中，因为这些会发生。因为我们没办法控制别人，也许我们可以改变自己，对吧？但是我们没办法改变我的配偶，如果他对我不好，我还是得活下去。不仅活下去，我还得喜乐的活下去，只靠着神啊。待会儿会提到，所以我们有一个优先的次序啊。其实第一个礼拜会提到，我们常陷入一种极端，一种极端就是啊，我选择逃避关系啊，因为关系会伤人。另外一种极端就是我太看重于人与人的关系，我们把它当作我们的偶像，当作我们的生命，以至于那些关系发生困难的时候、破裂的时候，我们没有活下去的盼望跟勇气。这有个优先的次序，与神建立的关系，从神得着满足，然后我们再来去处理、去帮助、去面对、去复原我们人与人的关系。我们学了许多方法，第四点，的确哈，有许多很不错的方式可以帮助我们，一些技巧，但是没有任何的技巧可以保证你的人际关系不会出错啊。你也听过啊，某某这婚姻辅导的专家，结果最后他离婚了啊，某某牧师、某某神学博士啊、某某心理学家啊，专门教导别人如何建立婚姻的，最后他自己出轨了、离婚了啊！所以没有任何技巧，所以没有任何一个人说啊，我是 OK 的，我没有问题。当然，有些技巧是可以帮助的 ，the five love language 啊，如何找到你的配偶的爱的语言啊，或是这个 personality typing 啊，每个人有不同的人格特质啊，我要认识我的丈夫、我的妻子、孩子的人格特质 ，gender studies。等等等等啊，男性跟女性有很大的不同啊，这些都对我们有帮助啊。如何解决冲突 conflict 啊 strategy communication skill 啊，沟通的技巧等等，这些都有帮助。但是，如果我们内在的内心没有改变啊，就好像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到爱的真谛，对不对？讲到我们可以做这个做那个，但是若是没有爱，我们的内心没有爱。我们这些行为行动就好像鸣的锣响的巴一样啊，所以没有错，我们可以去学习各样的技巧啊。但是我们今天来到这里啊，我们来敬拜神，来认识神，读神的话语，是希望我们的内心能够改变，内心能够改变。如何改变？我们继续来看，继续来看。 第五点啊，有的时候我们常常想要放弃，常常想要放弃啊。在座弟兄姊妹，你遇到了夫妻的困难、亲子的困难、跟某一位弟兄姊妹的困难，或跟父母的困难、挫折，想要放弃，但是给你一个盼望，给你一个盼望，即使现阶段你这些人际关系不完美，但是神却要在当中做奇妙的工作。也就是说，神救赎的工厂啊，今天我们讲的重点是第六点啊，是在你的关系这件事情上啊。我再重新讲一次啊，创世纪我们看到神的创造，对不对？创造各样的物质，对不对？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所以对神而言，创造物质是神讲话就 OK 了啊。或者说，比如说我们弟兄姐妹身体有软弱，耶稣是怎么医治的？耶稣就说话啊，虽然好像哎做一些动作，但是耶稣就是说话，神的话语有权柄，就直接医治了。所以对物质的层面，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那既然如此，那耶稣为什么还要上十字架呢？耶稣上十字架的原因是什么？目的是什么？救赎什么呢？救赦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以至于怎么样，我们能跟神恢复关系，以至于我们能跟人恢复和好的关系。所以耶稣为什么上十字架？为什么流血？为什么付这么大的代价？是为了恢复关系，恢复关系。所以恢复关系必须要付上代价，这个比创造物质啊，比医治来的更加的重要啊。耶稣是为这个事情而死的，恢复神与人之间的关系啊。我们最得到赦免，才能恢复跟神的关系啊。好，我们被改变了，内心生命被改变了，我们才能改变我们跟配偶的关系、孩子的关系、父母的关系。所以神救赎的工作就是在关系上面。再一点啊，如果各位去看这个以赛亚书或是启示录，提到新天新地 The New Heaven The New Earth、哦、还是上一页、啊、对不起 New Heaven The New Earth， 因为我们英文查经班最近在查启示录、啊、以赛亚书第二章第十一章第六十五章 Isaiah chapter 2:11-65 talk about what happened in New Heaven The New Earth。 新天新地是什么？我们是想到啊，有这个黄金街、碧玉城啊。我再讲一次，这物质的部分，救神而言是最简单也不过了。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了啊。而且这些所谓黄金街、碧玉城，也可能有的一些神学家认为是讲到基督徒的品格，因为在圣城耶路撒冷是指教会，教会是人啊。这个黄金街、碧玉城就是我们这些人，你的内在品格反映神的荣耀啊。读以赛亚书这些经文，你会看到新天新地的景象是，比如说第二章提到了啊，或十一章或六十五章提到了，人与人之间他们把武器放下了啊，这些武器，这些刀枪矛剑，把它打成犁头，打成镰刀，是什么意思啊？不再彼此征战，而是去耕种啊，这些铁器兵器打成镰刀犁头耕地。还有呢，人与人之间达到和平，连动物啊，这些狮子这些豺狼也不再伤人，蛇也只能吃土啊，羊可以跟这些猛兽平衡和平的相处。所以这些经文都提到了什么事情啊？关系的和平，关系的一个和睦，一个合一。这是新天新地，这是我们未来要经历的，而如今我们在地上就可以先经历到的一部分，特别是在神的百姓当中，我们就应当先经历到那样子的关系的一个修复，是出于神的救赎。所以神救赎的目的啊，是希望我们能够恢复那个关系，恢复那个关系。好，我们看下面两点啊，如果我们能够有好的关系啊， 其实不是真的靠着我们自己的努力，是出于神的恩典。我们透过许多的祷告，我们希望我们的配偶孩子能够改变，但是我们更需要神给我们恩典，让我们自己能够改变。神用各样的方式来保护我们，保护你的婚姻，保护你的亲子关系，保护你跟人的关系。那即使我们遇到失败，神的美意仍然会成就。比如说我们很熟悉的旧约约瑟的故事，他被他的兄弟们所出卖了，最后呢，最后这些兄弟们悔改，甚至透过约瑟来拯救了他们以色列的全家。还有呢，刚才我们读的诗篇，我讲了这么多，还没提到我们刚才读的，为什么我们要选这篇诗篇？大卫的心况怎么样？这篇提到了他在这个敌人亚比米勒一个异族的王前面装疯卖傻，为什么？我们看大卫的关系好不好？从小的时候，他的父亲、他的兄弟就瞧不起他，他是最小的儿子，对不对？后来呢，撒母耳高立他成为王，是出于神的拣选。结果他又被扫罗王所嫉妒，后来必须逃跑，因为扫罗要杀他。自己的民族容不下他，他跑到敌人那边去，敌人也容不下他，担心他是不是做间谍，结果他必须装疯卖傻。所以对大卫而言，他经历到许多痛苦的关系，跟兄弟之间，跟父亲之间，跟他的同胞之间，许多痛苦的关系。后来神拯救他，他也做王了。但是后来呢，他又在另外一个关系上跌倒了，在性的关系上跌倒了。后来我们看来带来许多的后患。你看他的儿子他的一个儿子强暴了另外一个女儿，然后这个儿子亚沙龙又杀了那个儿子然后这个儿子甚至来逼迫这个父亲，然后这个儿子跟他的一些并非同情，你会发现关系因着罪的缘故又再度的恶化跟破裂，而且延续下去但是大卫说什么呢？刚才我们读这段经文，我的心要称耶和华为大，我要高举他的名，他要救我脱离这一切的恐惧，要仰望他，我便有光荣，我的脸，他们的脸就不至于蒙羞。然后我们常常在关系当中，我们觉得很羞愧，但是我们看见大卫诗篇的祷告这不是来解经，而是他的心声。我们常常读诗篇，我们看到一个可靠的盼望，最后圣经为美好的人际关系提供了一个可靠的盼望。我们说福音是神的大能，对不对？这个大能要救一切相信人，救我们在座的各位，我们神的百姓们，我们的关系能够复原。这个福音的大能带来改变。最近我看了一部影片，上礼拜也提过，就是曼德拉尼尔森曼德拉，他被关在监狱里面27年，如何能够放下那样子的仇恨，如何能够恢复白人跟黑人和平的关系？黑人受到许多的不公平的待遇后来他的妻子跟他走了不同的路，他的妻子就满怀着愤恨苦毒，后来他妻子也犯了谋杀罪，但是曼德拉选择饶恕当他回到他的信仰当中，他选择了一个饶恕，一直带来这个国家真正的一个和平，黑人跟白人之间的和平。所以福音的大能可以带来改变，甚至连一个国家的和平都可以被建立。求主帮助我们未来这段时间的学习关系是我们最要看重，是神所救赎的目标跟目的。好，最后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是待会要背经的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不要向我掩面，不要发怒赶逐仆人，你向来是帮助我的救我的神不要丢掉我，也不要离弃我，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我们这个月跟下个月我们庆祝母亲节跟父亲节，但是我们也知道有时候我们可能从父母也受到一些伤害特别有些孩子他父亲不在也许离开了，也许过世了，他缺少一个父亲的形象， 当我们说啊，神是像天父一样，他没办法体会。但是这边提到了，即使我们的父母没有办法扮演好他们的角色，但是耶和华必怎么样？必收留我们。这收留是什么？是神必要来领养我们。我们知道耶稣是神的独生子，而我们每一位都是被神所领养的，加入了神的大家庭当中，成为他的儿女，是何等的美好，何等的可贵。我们一起来祷告。所以说我们这段时间来学习关系，不仅是人际的关系，更是与主亲密的一个关系。我们知道在地上我们因着关系常常会受到各样不同的伤害，也许是从父母而来，从兄弟姐妹而来，从我们配偶，从我们的孩子，从公司的老板、同事，甚至弟兄姊妹、教会弟兄姊妹，都可能对我们带来伤害。但是主啊，求你来医治我们，求你来恢复我们、更新我们，让我们先恢复跟你的关系，让我们从跟你的关系得着满足，得到滋润，知道你全然的接纳我们，全然的了解我们，你安慰我们，就好像大卫在这边的祷告一样，因为敬畏神的一无所缺，敬畏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帮助我们恢复跟神的关系，恢复跟神的亲密。我们也学习耶稣饶恕我们，我们能够来饶恕那得罪我们的人。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圣名。Thank you.